时空。我心已藏着你，生与死一切成空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神经病， 你才是神经病， 你就神经病， 神经病。 说完，你怎么把棍子也给扔掉了？月光宝